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1集。迷雾中传来一阵咔咔咔哒哒哒，异常刺耳的竹竿敲打地面的声音。朱明小辈齐齐脸色惊变，又来了。那阵竹竿敲打地面之声忽隐忽现，忽远忽近，令人完全无法判定方位，更无法判定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发出这种突兀又诡异的怪声。魏无羡道：“都过来，靠紧，别乱动，也别出剑。”在迷雾之中，一群小辈乱七八糟的出剑，很可能伤不到敌人，却会误伤己方。片刻之后，那声音戛然而止。静候半晌，一名世家子弟小声道：“又是他，究竟要跟着我们到什么时候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他一直跟着你们。”蓝丝追道：“我们进城之后，雾太大，担心走散，便聚在一起。忽然之间就听到了这种声音，当时并没有这么快，一下一下响得很慢。我们还在前方的白雾里，隐约看到一个矮小的影子慢慢走过，追上去却消失了。之后这声音就一直跟着我们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有多矮小？”蓝丝锥在自己胸口附近比划了一下：“很矮，很瘦小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们进来多久了？”蓝丝锥道：“快半炷香了。”“半炷香？韩光君，我们进来多久了？”蓝忘机的声音从迷蒙的白雾后传来：“仅一炷香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看，我们进来的时间比你们长，你们怎么能跑到我们前面去，又折回来才遇上我们？”金陵终于忍不住插嘴了：“我们没折回来啊，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，在朝着前方走。”都在朝着前方走，那难不成这条路被动了手脚，化成了一个循环迷阵？魏无羡问：“试过御剑飞上去看看吗？”蓝丝追道：“试过，我感觉往上飞了很长一段距离，但其实并没有上升多高，而且有一些模糊的黑影在空中流窜，不知是什么，我担心无法应对，便下来了。”闻言，众人都沉默了一阵。蜀东一带本来就多雾，一开始他们并未在意异城中的白雾，眼下看来，这多半不是天然形成的雾气，而是真的妖物。蓝景怡惊道：“这物不会有毒吧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毒应该是没有，咱们都在里面待这么久了，尚且活着。”金陵道：“早知道我就把仙子带过来了，都怪你们那头死驴。”魏无羡听到狗的名字，背上刚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又听蓝景怡道：“我们还没怪你那条狗呢，是他先动口咬的，被小苹果撂蹶子踢了个正着，怪谁啊？反正现在两只哪只也动不了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什么？我的小苹果被狗咬了？”金陵道：“那头驴能跟我的灵犬比吗？仙子可是我小叔叔送我的，要是他出了什么事，一万头驴也赔不起。”魏无羡信口胡诌道：“你少拿脸方尊压人，我的小苹果还是韩光君送的坐骑呢，你们怎么能把小苹果带下山夜猎，而且还让他受伤了？”蓝家小辈异口同声道：“骗人！”他们绝不相信以韩光君的品味和眼光会挑那种坐骑送人，就算蓝忘机并不反驳，他们也坚决拒绝相信。 蓝斯追道， 对不起，莫公子，你的小瓶驴在云深不知处每日喧哗，各位前辈投宿已久，命我们这次下山夜猎一定要把他赶走，所以我们就…… 金陵也不相信那花驴子是蓝忘机送的，那头驴我看了就讨厌，还叫什么小苹果，蠢死了。蓝景怡还在想，万一真的是韩光君送的，那就不好了，连忙为小苹果说话。 小苹果怎么了？他爱吃苹果就叫小苹果，多朴实，这名字比你养条肥狗叫仙子好了18条街。 金陵道， 仙子哪里肥了？你找一只比他更矫健的灵犬试试。 突然之间鸦雀无声。半晌，魏无羡道， 还有人在吗？ 附近一片呜呜声，表示都在。蓝忘机冷冷地道， 喧哗， 他竟然一次性禁言了所有人。魏无羡忍不住摸了摸嘴唇，心中甚为侥幸。正在此时，左前方的白雾中传来了脚步声，这脚步声一走一顿，笨重至极。紧接着正前方、右前方、侧面、后面也传来了同样的声音，虽然雾气太浓看不清影子，但腐败腥臭的味道却已经飘了过来。 魏无羡自然不会把区区几句走诗放在心上，轻轻吹了一声哨子，尾音溜起，含斥退之意。迷雾之后的那些走尸听到了哨音，果然稍稍一顿。 谁知下一刻他们却猛地冲了过来。魏无羡万万没料到，斥令竟然不但不起作用，反而还刺激了他们。他是绝对不可能把斥退和刺激两种不同的指令弄混的。然而此刻已经来不及想更多的了，七八条歪歪倒倒的人影浮现在白雾之中，以一城中白雾的浓度能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就代表他们已经靠得极近了。碧晨的冰蓝色剑芒破出白雾，围绕着众人在空中飞化出一个锐利的圆圈，将数据走尸齐齐拦腰斩断，旋即收回鞘中。魏无羡松了口气。蓝忘机低声道， 为何？ 魏无羡也在想为何，为何哨令驱不动这几具走尸，行走缓慢，带有腐臭之气，肯定不是什么高阶凶尸，这种我应该拍拍手就能吓跑，若说是我的哨令突然之间失效了，这也绝不可能，又不是靠灵力驱动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。 猛然间他想到了一件事，背上微微沁出一层薄汗。 不对，并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事实上是出现过的，而且不止一次。的确有一种凶尸恶灵他无法驱使，那就是已经处在阴虎符控之下的凶尸恶灵。 蓝忘机解除了禁言，蓝思追又能说话了， 韩光君，情况是不是很危险？我们是不是应该立刻出城？ 可是雾这么浓，路又走不通，也飞不出去，好像又有走尸来了。 哪有，我没听到脚步声啊， 我好像听到了奇怪的呼吸声。 那名少年说完才发现自己说了多可笑的话，讪讪闭嘴。另一名少年道， 我真是服了你了，呼吸声，走尸是死人，怎么可能会有呼吸声？ 话音未落，又有一道粗壮的人影撞了过来。碧晨再次出鞘，那道影子的头身分离，同时发出噗噗的怪响。 离得近的几名世家子弟连连惊叫。魏无羡担心他们受伤，忙问道：怎么了？蓝景一道：那具走尸身上喷了什么东西出来，好像是什么粉末，又苦又甜又腥，十分倒霉。刚才他恰好想开口说话，嘴里进了不少粉尘，顾不得仪态，一连呸了好几下。走尸身上喷出来的东西，那可非同小可，粉末还在那片空气中肆虐，如果贸然靠近，吸入肺腑，比吃进嘴里还难办。魏无羡道：你们都离那片地方远点，你快过来我看看。蓝景一道：哦，可我看不见你，你在哪里？这伸手不见五指的，寸步难行。魏无羡想起碧晨每次出窍，他的剑光都能穿透白雾，转过头对身旁的蓝忘机道：韩光君，你拔一下剑让他走过来。蓝忘机就站在魏无羡身旁，却没有应答，也没有动作。忽然七步之外的地方亮起了一道冰蓝色的澄净剑光，蓝忘机在那里。那他左边这个一直站着沉默不语的人是谁？突然魏无羡眼前一黑，前方迅速逼过来一张黑色的脸孔。之所以为黑色，是因为这张脸上覆盖着一层浓浓的黑雾。这名雾面人伸手抓向魏无羡腰间悬挂的风恶乾坤带，一抓到手，然而乾坤带陡然间鼓胀了起来，绳结断裂，爆出三只纠结作一团怨气滚滚的恶灵迎面朝他袭来。魏无羡笑道：你想抢风恶乾坤带吗？那你眼神可不好使，拿我的锁灵囊干什么？自从上次在岳阳长氏墓地夺走掘墓人刚挖出的躯干，让他铩羽而归之后，魏无羡与蓝忘机一直留心提防，猜测他必然不肯罢休，伺机行动，随时可能会来抢夺。果然他们进了一城，这名掘墓人便想趁大雾和人多口杂的掩护出手了。他也的确得手了，只是魏无羡早就把装着左手臂的风恶乾坤带和锁灵囊掉了包。铮的一声，对方向后纵跃，拔剑出鞘，旋即传来恶灵们充满怨毒之意的尖叫，似乎被他一剑斩得溃乱四散。魏无羡心道：果然是个修为高的，旋即喊道：韩光君，挖坟的来了。不必提醒，蓝忘机只凭听就知道异变突生，默然不应，飞梭般携着一股灵力剑气游走的碧晨做出了回答。此时情形不容乐观，那名掘墓人的剑上覆盖着一层黑雾，剑光透不出来，在白雾里也隐蔽得很好。蓝忘机的碧晨剑光却是挡也挡不住的，他在明敌在暗，更何况对手修为不低，而且还熟悉姑苏蓝氏的剑路，加上同样是迷雾中盲打，他可以无所顾忌，蓝忘机却要留心不能误伤己方，实在是大大不利。魏无羡听到几下剑刃之声，心头一紧，脱口而出：蓝湛，你受伤了吗？远处传来轻轻一声闷哼，似乎被伤到了要紧之处，但这明显不是蓝忘机的声音。蓝忘机道：怎可能？魏无羡笑道：也是。那人似乎冷笑了一声，提剑再战，碧晨的光芒和仙剑相击之声越来越远。魏无羡心知蓝忘机不愿误伤他们，便刻意引开战场去对付这个掘墓人，剩下的自然就是交给自己了。魏无羡转过身道：吸进粉末的人怎么样了？ 兰斯追道， 他们有点站不住了。 魏无羡道，聚到中间来报数。 万幸解决了一波走失，引开了一个掘墓人，再没其他的东西来骚扰了，那竹竿敲地的声音也没有再出来捣乱。剩下的世家子弟们围到一起清点人数，一个不少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